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T.com， 我是郑经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LUT.com 香港花生，我是卓佳佳。Hello。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咁16年前咧，今日咧就发生一件即系轰动全世界嘅事。咁两只飞机撞咗落去Manhattan 嘅 World Trade Center。咁咧，即系呢件事点解今日特登提起咧？咁当然呢件事今日系16周年啦。咁但系你话系咪值得你去反思咧？咁有好多嘢值得反思嘅。咁你当然就系话，即系当日发生咗样咁嘅事。咁当日Facebook 啊，又或者叫做社交媒体就冇咁盛行啦。咁所以呢嗰陣时都冇咁多所谓叫网络材料俾大家知道呢唔同人点样睇呢件事嘅。咁但係10年之后，即係讲緊係2011年呢， Facebook 呢就已经系好多人用緊啦。亦都呢唔知 Facebook、Instagram 又好，喺唔同新聞嘅网页呢亦都会开通咗呢个留言嘅功能啦。亦都喺 YouTube 啊，又或者大陆嘅视频网呢亦都好多有留言嘅功能呢。啲网友就纷纷喺91110周年嗰日就留言。咁呢以下呢我就有两幅图嘅。咁我听下而家我俾你得唔得呢水哥。咩啊？得啊，喺度啊，系插哦，得，呢个方便啊。好，咁啊，多谢水哥安排啊！而家咧就我等紧佢嗰个fit 啫，等，我睇下要睇下先。得唔得啊？我应该开 display 度，我应该见到，我睇唔到嘅就系、是，你系咪要开咗先啊？send 俾你边度方便 ？Facebook 啊，有咩啊？好，梗系一心唔能够二用啦，屌！你讲嚟呢啲多余啦，梗系一心唔够二用啦。不过咧，尽量都保持住唔好啦。嗱，点解咧？其实有两幅图咧就好简单嘅啫。有两幅咧，即系当然喺911发生之后咧，就10周年咧，就网民咧就即系当然系大陆啦，唔系香港啦。咁有一啲嘅评论嘅，咁咧，咁当然就系话。点解我会突然间揾呢两幅图呢？即系原因今日晏昼呢陶杰就出咗个 status， 即系我觉得好吊诡，亦都系非常之绝屈嘅。咁啊，美国911，日本嘅强震，中国人点解要欢呼呢？咁佢今日就出咗个新浪微博嘅一个截图，美国911，即系讲紧而家喺新浪个博客出嘅一个 status 啦。美国911，我正在上紧博士，咁中午去食。堂嗰度吃饭，好多学生都喺度看紧咧电视嘅画面，睇到飞机撞上大厦嘅瞬间，食堂里边发出阵阵震耳嘅欢呼，看到英国人喺街头泪流满面， 睇到其他各国人喺度流泪，但系中国人喺度欢呼。咁当然呢个就系一个讽刺嚟噶。当然就系话呢个系一个有良知、有血肉嘅人，见到点解啲中国人会睇到件咁嘅事而去欢呼呢？咁当然呢段说话就喺度挖苦紧嗰啲人。日本嘅强震呢，又听到中国人喺度说抵死啦，报应啦。咁中国人点解欢呼呢？并且所谓话天之骄子嘅大学生们，你能唔能够答到我？即系当然就系讲紧呢个博士生，呢、这个博士生喺学校睇到嘅一个环境，喺美国睇到个环境。喂，老老实实呢啲言论系咪佢作嘅呢？即系我相信又唔系系嘛。咁如果你同我都有睇过呢啲言论嘅话，证明呢啲言论唔系假嘅话，咁即系咩呢？而家 fit 到啦嘛。好。第一张图就系呢幅，系啦，长方形呢幅，你 cut 咗我画面都冇所谓。唔紧要啦，读啊。吓，一阵 key 到落去就 key。好啦。哇，干得漂亮。嗱，呢幅系咩图呢？呢幅就喺个我冇记错系土豆嘅一个两只飞机撞世贸嘅时候嘅一个视频。咁好多人就 comment 紧啦，哇，干得漂亮啦，拉登呢就是牛啦，搞死啲美国佬。有位狼宇强先生呢，干得好。哇，全部都系一面倒嘅赞美。咁呢啲言论同你先几日即系喺教院，喺唔系教院啊，教大喺个民主墙贴出嚟嘅抵死，其实有冇唔同呢？喺本质上咧，其实冇唔同嘅。咁好啦，你当你大陆学生都好，都有个人会见到呢啲情况，佢觉得唔对路，都会喺微博度发一个 status。俾陶傑 call 咗出嚟，即係當然呢啲事已經係好多年前。咁問題就係話，其實每一個地方都有啲爭論㗎喎。有一班人就覺得，喂，美霸權抵死啦，美帝抵死啦。咁問題就係話，你講得出呢啲說話，你自然有一啲意見唔同嘅人覺得你係冇良知㗎喎。即係當然你話我自己會唔會用涼薄嚟形容呢個行為，我都第一節講咗啦。涼薄嘅時候每一個人都有㗎喎，係程度唔同嘅問題㗎喎，所以我唔可以一面倒去怪責人哋涼薄㗎喎，我自己都有涼薄嘅時候㗎，只不過我唔會覺得自己永遠係啱㗎喎。呢件事我哋睇到幾種人喺個網上面，有一種人就係話好高調嘅，覺得呢件事屌抵死啦，個原因係得一樣嘢嘅啫，因為呢個人係共產黨嘅代表，呢個人係共產黨嘅代表，而喺個教育機構裏面，喺个教育局里面，佢去荼毒香港人嘅子女，呢个人必定系有原罪、有罪孽。咁当然有罪孽嘅时候，要报喺佢屋企人身上，个事情当然系抵死啦。咁另外有一啲人咧，就收口唔讲嘅，即系老实，你叫我笑咧，亦笑唔出。你话我会唔会暗暗自喜咧，亦都唔会。咁啊，即系我。即系你问我，就算你而家呢刻问我，习近平死个女，我会突然间烧炮仗抵死啊？唔系好关我事噶，即系佢死咗个女，咁啊点咧？我关心嘅就系话佢死咗个女会唔会令到佢做出啲出人意表嘅决定，喺佢治理中国呢个方针上边有啲新嘅睇法，而家新嘅睇法而我系唔同意嘅，即系我好难去评论。一个我好憎嘅人，又或者一个我好憎嘅政权，佢个领导人死咗个女，关我咩事？其实我真係讲唔出㗎喎。当然有啲人就好似孙晓南口中里面讲嘅，屌呢个都权贵嚟㗎嘛，因为佢系权贵，所以你咪要悼念佢死咗个仔囉。咁老实讲，唔系阿猫阿狗悼念，即系唔系阿猫阿狗死咗我会悼念嘅。嗰人唔系我识嘅，我点样悼念佢呢？你问我件事系咪可惜？咁梗係可惜啦，点解可惜呀？咁香港使咗好多资源培训佢㗎嘛，基本上佢都有一个医院工作嘅人啦，係一个係咪物理治疗师呀定放射治疗师呀？物理治疗师啦，唔紧要，由佢啦。喂，咁你基本上呢、這个都系有为青年啦。咁自从就係一年前佢喺个单车意外当中受伤， 严重受挫之后，佢诊断出自己患上抑郁症，工都冇翻。咁喺我眼中，呢个系病人嚟嘅。咁你点样去睇呢个病人？就系我第一节讲嗰啲嘢。你生活当中身边有冇病人啦？咁有病人嘅时候，你用一个乜嘢嘅眼光去睇佢？你自己会唔会帮啲病人啦？即系好老实讲，喺街见到个伤残嘅。你见佢过唔到马路，你都好心拖拖佢啦。即系呢啲我自己做得出嘅，我亦都唔觉得呢啲系一件乜嘢嘅大件事。要做完出嚟，哇！要 selfie， 要拍出嚟，要话俾人听我有几善心。即系我觉得呢啲系举手之劳，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而做咗唔应该自己觉得系一件大事。呢个先系一个文明社会应有人嘅 behavior。咁我唔会悼念佢啊。咁但系我觉得喺网上面呢几种人。都唔系最多嘅，最多系咩呢？最多系食花生嘅人。咩为之食花生嘅人呢？睇人扑街最开心咯，即系我都系嗰句。咁你既然呢件事冇公共性，佢阿妈有公共性，佢又冇公共性，一个冇公共性嘅人死咗，点解你要讨论已经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咧？第二就系话，你抱咗个食花生去对，即系抱咗个食花生嘅心态对待一个病人。即系好捻奇怪、啊，即系香港几时啲人呢、這个就真系凉薄啦。唔系你有冇闹佢阿妈抵唔抵死，而话普遍人都系戴住啲有色眼镜去睇病人，即系都冇意识到就系自己身处一个社会上面，其实好多人有精神病，你都唔谂下自己有冇关心足够你身边嘅病人，而你去用一啲咁嘅心态去取笑啲病人，咁我觉得。呢种就真系凉薄啦！成件事嘅触发点喺边度咧？呢件事出现之后，应该即系应该系嗰日发生嘅咁嘅事之后，证实咗嗰个蔡若莲嘅仔之后，咁喺较大出现恭喜两个字。即系首先我要问，出现咗恭喜两个事，应该点样自处嘅咧？即系点样处理嘅咧？系断唔会去张仁良出嚟咁讲。要找个人出来发办，我真的不能明白。即当然这个社会是有很多很多 conduct 不好的人。在我眼中，如果那两个人是较大学生的话，如果那两个人是考试的话，如果有 conduct 分比的话， conduct 就 fail 啦。那问题就是说，这个 conduct fail 的人你是不是要拉要锁呢？这个社会是没有机制去惩罚一些 conduct 差的人的。即等于让唔让位咁简单，你觉得自己有需要，你咪坐落嗰个位度咯。我啱啱整真系脚瘀鸠咗，我企喺度会好痛嘅，咁你自己坐落去咯。人哋戴有色眼镜睇你，系因为佢唔信你嘛。咁个问题喺佢度，唔系喺你度，而你系判断自己系有需要咁，于是你咪坐紧咗个位咯。咁如果真系有人将呢幅相 po 上 Facebook 去批斗你嘅话，呢个系咩行为啊？呢个系个批斗行为咯。咁唔好 contact 嗰个系佢，佢冇问过你系咪有需要咧？咁你有问题系佢唔系你啊嘛？好啦，如果呢个社会系唔俾人 conduct 唔好嘅话，咁即系点咧？咁即系严格嚟讲，呢个社会系对人个道德有一个统一嘅标准，咁啊扑街啦！即系成件事蠢就蠢喺呢度。咁你系咪要触发到？有啲人个神经嘅第一件事，唉，屌！我哋教育制度出咗问题，点解养到一班咁嘅人可以去到教大里面读书嘅呢？咁样，咁你以后要入任何大学，你咪要进行一个道德审查先得呢？喂，嗰、那个同本身有冇人死，嗰、那个人系咪蔡若莲个仔，已经完全冇关系噶啦。咁问题就系话冇 context 喎，成件事喺最初。恭喜嗰两个字有冇 context 嘅呢？等唔等于你贴咗恭喜两个字里面，你就可以威吓到蔡若莲？喂，我有个共产党嘅身份，因为我仔死咗，因为人哋讲恭喜，我咁撚乞人憎，我决定就告老归田唔撚做啦。喂，有冇件咁嘅事先？冇啊嘛，嗰、那个唔系抗争嘅分拉嚟噶，嗰、那个纯粹系为咗你一句我爽。咩叫你爽呢？你开心呢？粉青咁样嘅啫，吓就系话另外一段留言，睇完嗰段短片，喂，如果面对一个冇底线嘅对手啊，又唔通指望自己 嘅良知去感化对方吗？别傻了，善良就是懦弱，那你的对手只会把你吃到连渣都不剩，对对手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你的对手希望啊，你自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因为到那个时候呢，你就已经在砧板上面的肉了。喂，呢啲留言啊，系简体字写，系你最憎嘅大陆人写。咁你谂下，如果你用繁体字写出嚟嘅时候咧，咪几捻可笑一件事啊！你系同个粉青冇分别啊！喂，即系当然，喂，屌你共产党万恶嘅政权，笑下佢，得戚一下佢，有几闲啊？即系点解我会将呢件事摆埋去，即系拎埋学联出嚟讲？屌你一个食花生嘅人，你个心态自己梗系冇社会责任啦。问题就系话，点解孙晓南要将呢件食花生嘅事要掕落去抗争嗰度咧？即系你会，即系我火起嘅系，冇一个人。即是用学生会的名义去谴责贴恭喜两个字出来的人。即是什么叫言论自由啊？你可以贴得出来，我可以闹得你。而不是你贴出来我搣。这个是我认为香港人和大陆人不同的地方。有些人讲一些我不啱听的东西，我不是掩着他不口。言论自由是你可以闹我，我可以闹你。即当然没有公共性的东西不应该讨论。问题就是说不是这个世界上有些 conduct 很差的人专是要摆些没有公共性的人专来讨论，没所谓的。这个世界是多元的嘛。他认为有公共性就得了。我尊重他的自由权利。那问题大家在这里讲没问题的。但是你要将这些讨论你摆在抗争的 context 当中，孙同学你就很蠢啊。你就去还伪善，你就专登将呢件事就系话，屌你哋去慰问蔡若莲嗰啲前几日够自杀过几个人啦，你哋又唔去慰问下嗰啲家属，屌你啲人伪善，嗰啲抗争，唔好将啲乜嘢都拉落抗争度啦，屌！即系呢个招牌唔系你话中意用就用，你系可以完全冇底线、冇思考，你香港大学生会系为边个负责嘅咧？即系严格上嚟讲，冇咗学联之后，你就系为自己的学生负责。而你啲学生而家谂紧乜嘢，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好老实讲，你话因为一件咁嘅冇 context 嘅嘢，去周围贴，喂，因为个民主墙系言论自由一笪地方，所以我不断贴啲香港独立嘅字句出嚟。咁于是对家就会贴刘晓波抵死啦。喂，屌你今日摆捻咗自己上台，我尊重佢嘅言论自由、啊。咁我咪下一波就全部文字墙都系简体字贴嘅刘晓波抵死呢？囚禁留下呢？喂，屌你咩，大家就喺度泥浆摔角，冇 context 嘅泥浆摔角。咁你为一个喺香港默默关门嘅人，当然唔系我啦，我咁得闲。佢睇到个新闻系乜嘢呢？就会睇到系佢哋会觉得而家读緊大学嘅人就系道德沦亡。呢、這个唔系我的判断嚟嘅。呢个系你问下任何一个人，唔系关心社运，唔系成日想飞飞打飞机嘅人，你问下佢哋点睇而家嘅大学生，我都睇唔明。你点样叫佢睇得明啊？拎一样嘢出嚟讲，从来游行都有多人有少人，从来票数每一次选举都有多有少。咁如果你话你喺呢个抗争运动当中，你有角色嘅，你有责任嘅，你嘅责任系咩啊？你嘅责任就系鼓吹更加多人上街，你嘅责任就系鼓吹更加多人出嚟投票。你嘅责任系鼓吹更加多人嘅人去登记做选民。咁而家你话俾我听，你用呢啲咁嘅价值观，你用啲咁嘅 conduct， 你点样去说服相同阵线嘅人系值得你即系一个唔去投票嘅人支持咧？你罗冠聪而家系咪应该出嚟发 status 咧？完全鄙视嗰啲恭喜嘅字句，有冇从政嘅人咁讲过咧？冇啊！学联在社会里面代表学生的一个组织，最撚正就是搞撚散了你的学联，现在没有人在社会上面代表学生，于是就是每一个本土庄都是代表着他自己学校的本土学，即支持本土路线的学生，于是社会 一般香港人就会觉得你呢班人所谓叫支持本土人就是一班冇同理心冇同情心鍾意食花生冇品嘅人就同、是、一班大陆粉青冇分别。咁我问你呢条抗争嘅路点撚样行落去即係真正令我灰心嘅呢样嘢。我唔明有价即係我唔明有乜价值㗎喎你讨论嗰啲嘢。吓、啊、好啦你话贴撚咗两个恭喜嗰两个字係咪需要用 cam, 摆个 cam 嘅带出嚟要搵差人拉我唔知搵咩拉佢喎。佢又唔系土个民主墙。民主墙有可能佢学生会自己有 regulation, 你贴落去嘅嘢你就係俾得人即係你基本上你贴得上去嘅嘢就俾得人睇。嗰、那个民主墙有冇要求过实名登记喎。咁你而家要拉要锁喂唔敢唔啱喎。咁张仁良声泪俱下要发办嗰啲人又要叫差人拉人屌你。咁成件事就係本来冇公共性冇讨论嘅空间冇嘢需要讲。就变成一件事就係话究竟校方系咪应该钳制所有人嘅言论自由。於是有啲人就去测试下嘅言论自由喺咪度。於是要更加贴啲香港独立出嚟。而嗰个更加唔系所谓叫做在学生里面广泛得到认同的一个道德价值屌你老美成件事就在那里泥浆出角。那我又不明白第一这件事除了你是可以测试一下你究竟这件事即是这些纸是不会被人搣出来你也可以试一下底线就是说究竟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些东西而推动阿爷立法去进一步在个教育体制里面去管制学生的思想自由。咁就係因为你觉得应该测试下呢条底线啦。咁我想问下你测试完呢条底线之后个即係个后果系咪你自己嚟负责呢又唔撚系㗎喎。即係第一就冇人出嚟认佢自己贴嗰啲字先啦。认嗰个就戇鳩啦。第二件事就係成个学生会系帮你呢几个人咩飞喎。咁呢个学生会又俾人点撚样讲又系俾人摆咗上台啦。你谴责佢又唔系。你唔谴责佢咩咁就烧到埋你喎。咁就要道德生产每一个人喎要有一个好嘅 conduct 先准毕业喎。咁阿叔唔使读大学啊阿叔唔喺里面㗎啦。咁你呢咁你就柒啦屌你俾人入到咁撚样。成件事出嚟之后咁 Facebook 就洗版啦。有趣嘅就係对骂嗰两班人呢自称都係 self-claim 系黄丝嚟喎。即係我又系真係屌你揞面都揞唔撚切。即黄鞋梗係啦屌你支持学生喺香港支持学生就冇准则嘅。即基本上你雨伞运动出过嚟发嗰个 status 你都可以认自己系黄丝嘅。咁问题就係话所谓叫支持学生嘅道德价值里面包唔包括笑人恭喜发财你死咗个仔啦咁呢冇呢样㗎嘛屌。你话你自己系黄丝你又支持啲咁嘅嘢。即係好彩而家唔系选举年啦。亦都冇一样即係唔系选举年补选就嚟到啦屌你老尾真係。你好容易会俾你嘅选举对手呢去将啲价值观系入落你度㗎。即係假设有学生会参加补选假设。咁可能係任何一间大学嘅学生会一个人嚟嘅。咁俾人问到呢啲问题就係话喂恭喜两个字系咪梁博啊咁你冇得答㗎喎。你希望你自己的学生会支持你㗎嘛。咁问题就係话喂唔係你呢样嘢系违反咗一啲所谓叫游离票源嘅睇法㗎喎。你唔谴责呢样嘢嗰班唔会俾票你。你又唔係啦你到时又话俾自己听唔撚係啊我呢啲系原则派嚟啊我自己觉得言论自由最紧要所以我觉得冇问题。咁冇所谓㗎喎。因为你都唔 care 个选举结果。你系冇所谓㗎喎。问题就系话泛民 care 唔 care 个选举结果呢但系泛民嘅人有几多个人出嚟谴责个恭喜两个字。即系我唔识啦。我真系唔识。唔識得评论我相信嘅嘢我已经讲咗啦。问题你话我睇唔睇量嗰啲粉青呢黄毓民教我哋咩呀屌你呢班人又权贵又有钱社会又有地位高官又有个权屌下你得啩吓系落下你得啩我哋冇权冇势系得做呢啲嘢㗎咋深圳河打唔过 又冇枪搞革命啦。咁抵死下你个仔死人都得啩。喂，我唔识点安慰佢喎。咁係喎，除咗你做粉青之外冇嘢你可以做得到㗎喎。至于问题就係话喺一班人嘅心目中做粉青係冇后果冇成本嘅。而喺好多人眼中呢啲嘢係有成本嘅。即係我唔敢话呢条系咪泛民应该有嘅阵线，我唔代表任何人，我只系代表自己啫。咁问题系，如果真系呢一样嘢咁唔好彩 touch wood 系有后果嘅话，而系影响到个选举结果嘅话，咁下一次嘅讨论系咩呢？又系所谓叫本土同埋主流泛民之争，屌你哋嗰啲道德捻啦，系嘛？我嗰啲孙晓南，我哋呢啲就系本土啦，系嘛？言论自由啊嘛。我哋觉得你系伪善咯，你哋呢啲人悼念咩佢仔啫？你帮咩佢仔讲说话啫？你共产党党员死就梗系报应噶啦。咁屌，你有好多嘢可以对方即系喺你觉得有危难嘅时候，又或者你有个你认为正义嘅 icon， 佢身边有人有亲人过世嘅时候，对方都咁笑你嘅啫。正如头先嗰啲咁嘅标语，系嘛？嗰啲大陆粉青嘅留言咁，你当时睇到你庆唔庆呢？你估呢啲系违反人民社会道德标准嘅嘛？屌，你庆唔庆？冇，唔系个重点，而系一个社会，大家觉得呢啲嘢都唔应该庆嘅，呢啲系应该出现嘅，呢个社会嘅下场就会同大陆一捻样，都系人食人。你都系见到有个人喺街呢，你系怀疑咗佢先。都系宁愿车死佢好过车跛佢。呢个社会系冇得救㗎。即系我唔系讲緊留个言梁博嘅人。即系所谓鬼。即系我唔系要畀一个判断落去。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觉得当香港主流的民意，又或者当香港主流的人都是变成大陆一般粉青咁，咁就点咧？即系呢条路点行落去咧？我唔明白啦。即系所以坚系灰心。如果你系觉得呢一样嘢系紧要嘅，你系觉得某啲道德底线系需要守嘅，即系我都系坚持你自己的原则咯。有啲嘢你系唔会做的，吓、啊、日日我冇咒佢梁振英死咧，我咒佢扑街嘅，我谂死我谂即系 slip of the tongue 有嘅吓、啊，但系你话佢死咗之后，我会突然间走出嚟屌，真系抵卵死啦！咁我谂我未必做得出咯，因为你有啲嘢，即系等于你笑利物浦，屌你输五打你扑街，咁卵扑街嘢都做得出嘅。即系你会明白梁博是有程度的。你假设一样嘢冇后果嘅时候，又或者冇乜影响嘅时候，你觉得系一种情绪宣泄。但系真系，如果你系有能力喺个天台上边推六八九落街，而你又唔需要负任何责任嘅人，你会唔会亲手推佢落街呢？我系好坦白话俾你听，我唔会，因为我做唔出。当然你做咗出系你阁下嘅事，亦都你会觉得唔系，你系一个支持恐怖主义嘅人，咁推佢落去，你咪等777惊啲咯，系嘛？即系做得唔好嘅时候，有人杀咗你，咩有人搞暗杀啊嘛？甚或乎你可以绑咗佢屋企人嘅，咁你系一个支持恐怖主义嘅人，我冇得闹你嘅，我路线睇法唔同你，我唔支持你呢种，我唔会做，但系起码你言行合一，你讲得过去先。但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支持普世价值，但你同时间你会推梁振英落街？我唔会，即系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喺个脑要进行思辨嘅一样嘢。你觉得你喺个社会上边有咩地位，有咩身份，亦都有咩责任最紧要？即系我唔知点解突然间结咗婚之后，成个人就系讲责任两个字，唔系对段关系负责任，而系。有好多嘢你唔能够，我觉得 唔需要负责任，我就做咗佢啦。有时唔系咁嘅，即系屌，咁样个社会系温唔到落去嘅，咁样唔会系一个文明嘅社会嚟嘅，咁样你只会永远都系停留喺嗰种口腔期喺大陆人吃人嘅社会里边嘅啫。咁你问我想唔想继续生活喺呢个社会上面？咁我唔想，屌，我真系一句嘅啫，我真系谂移民噶啦，咁样就。屌你成街都系粉青，香港嘅粉青啊，写繁体字嘅粉青，你话几捻得人惊咧？我唔会做粉青咯。当然有啲人佢选择做粉青，我体谅佢，我明白佢，我了解佢。但系问题，我恳请你哋谂下，当全世界做粉青嘅时候，呢个社会仲有冇得救？即系呢个系一个非常之严肃嘅思辨。今日时间系咁多，希望大家谂一谂呢个问题，同埋货金。是货金，货金。好，下集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HKPeanut.com